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 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天是12月22号周六，今天是冬至。 哦，还真是，嘿，你不说我都忘了。 说到冬至这个节气啊，现在我们可能就是没有太把它放在这个台面上啊，但是在古代的时候啊，冬至是个大节。 那是，这那古时候皇上什么的，那各种什么大典什么的都得捡这日子， 要祭祀是吧？ 是， 非常之隆重啊。那现在呢，我们这个对于冬至的隆重呢，可能就体现在餐桌上了哈。冬至得吃饺子， 关键饺子一上，大家觉得也不那么隆重了，是吧？ 但是不管怎么样啊，每每到了这样的一个节气啊，又是冬天 啊， 就是它会总给人一种就是一定要团圆的感觉，家里人一定要在一起，甭管有没有什么饺子吃啊，有没有什么样的具体庆祝的这个方式，但是一定要有这个仪式感。那这个仪式感就是团圆。 基本上，我觉得就打从今天开始，往后这一两个月的时间内，我们有太多的理由一起团圆了。 嗯， 传统的 必须团圆是吧？ 全算上这都有啊。 好吧，那么说到团圆啊，一家人其乐融融啊，都有伴儿。团圆固然是好，但是就怕呢身边暂时还没有伴儿的，每每到了这样的日子口吧，就会有一点点失落。 是，到这个时候尤其看着别人团圆啊，难免会顾影自怜啊。我们今天开篇要有这么一位朋友的信息跟大家分享。 这位网友的名字呀叫好孩子，应该是一位女士啊。她是这么写的，她说，我是一位年龄30岁的女生，由于残疾的原因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另一半。现在呢，我正好在我们老家齐齐哈尔，一边听你们的节目，一边给你们留言。看到往期的征婚节目的更新，我也对应着找了一些，但是发现呢，即便是有很多男士放宽了条件，但是呢，我还是不符合，所以呢，心里很伤心，又着急，但又使不上劲儿。我曾经也有一个学生时代的梦想，也曾经说过，长大我要当科学家。 嗯， 可是现实的生活呢，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美好。由于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2010年退学回家之后呢，便生出了打引号啊，精神这么一个病。 哦， 5次的住院经历，8年的病史，已经使我不能在任何普通人的岗位上活跃了，能力也达不到可以再次修读一份实打实的学历的程度。那么现在呢，已经到了适婚的年龄，自己呢也希望能够找到一位灵魂伴侣。喜欢你们帮帮团节目很久了，也很想听听帮帮团团友的意见。 哦， 很真诚啊， 是 非常真诚，而且很诚实。 嗯， 描述了自己目前的一个状况。 嗯，您所说的这个情况啊，因为我看您也并没有写您的这个要求啊，或者说这个对对方的有什么希望啊，也没有留电话，就是想让大家给您出出主意，是不是？ 对，他应该就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吧。 嗯， 那么到现在呢，到了适婚的年龄，始终找不到一位合适的，他可能自己有点自卑的感觉，也不自信了，对这个事儿可能处于一个徘徊的这么一个阶段。 哦， 其实呢是这样，我觉得在您的这个信息里面，因为您没有说的特别明确，您提到了可能是精神方面的疾患，然后呢您自己提到了这个由于残疾的原因，那么的确有一些精神类的这个疾患啊，严重到一定程度的话呢，我们是会把它归入到这个残疾的一部分当中去的。那么精神类系统的这个疾病，其实呢我们过去由于大家对它了解不够，很多时候呢人们会谈精神病这三个字就色变，但其实我们今天科学的眼光来看待精神系统的疾患和我们其他的身体，你说感冒啊、发烧啊、肠炎啊，这些疾病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我们的身体呢出现了一些意外。现在很多精神类的疾患我们都可以通过药物啊、其他的一些治疗啊进行有效的控制。像您能给我们写这么长的一则信息，而且沟通我们说条理非常的清晰，我觉得您基本上现在咱们说处在跟人正常的社交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从您的字里行间当中呢，我们读到的是很坦诚， 对， 很诚恳。而且呢您说您喜欢听我们节目很久了，我们节目当中也不光是征婚嘛，还有很多互帮互助啊，很多温暖的故事。相信呢您呢打心底里也应该是一个很温暖有理想有追求的人。 对，现在呢既然您像说已经有很长时间的住院呀、这个经历，那我相信对您自己的这个疾患，您自己大夫都会给您做很多详尽的这些介绍，您也有足够的了解。那咱们根据具体情况来看，那么如果说这个病啊已经属于咱们国家婚姻法，因为也有一些规定，有一些精神类的疾患呢是不能够结婚的，或者结婚不能够生育，那么有这些情况，我觉得以您现在的坦诚程度，这些都可以在交友啊谈另一半的时候把这些去坦诚，我相信从您现在字里行间表现出的这个风貌，一定会有一个合适的另一半啊被您所打动的。 我们总说嘛，总有一款适合人吧。 对， 而且我觉得就是要正确的去面对，用科学的方式去面对我们所应该面对的一切，包括你的另一半。总而言之呢，您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给您来点这个强心剂是吧，加加油，给自己一点点信心。信心自信对于你来说非常重要， 是 不但要给自己自信，而且呢你要做出一些实际行动，给予对方一些自信，告诉他你可以， 对， 那么才真的可以。 希望下次能看到您给我们发来的这个信息啊，带着您的联系方式，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很勇敢的表示。我相信我们的听众一定会有人听到啊，有人向您抛出这不能叫橄榄枝吧，这叫什么枝？ 搭建鹊桥是吗？ 没错。 就算没有也没有关系，至少你自己勇敢地迈出了这第一步， 是 一个好的开始啊。 对， 当然我们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就是如果你有过类似的经历，你也可以写一些留言呐、或者是鼓励的话呀，或者是自我的感受啊，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我们会一并的私信转给这位叫做好孩子的姑娘的、 是的。 分享了今天的话题呢，我们开始今天的征婚交友的内容。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呢，如果也要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征婚交友，请一定按照以下的温馨提示来编辑您的征婚信息。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好，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们来看头一位，这是家长为女儿发布的征婚信息。女儿呢是1989年8月生人，今年29岁了，身高1米64，体重103斤，喜欢健身旅游，北京市户籍，本科学历，在外企呢做财务管理方面的工作， 对男方的要求，年龄在29岁到34岁之间，本科以上学历，北京户籍，工作稳定，待人真诚，有上进心。联系电话呢是13671249848，13671249848。 好，我们再来认识下面这位女士。91年12月出生，身高1米63，身材匀称，身体健康，是家中的独生女，未婚，留学研究生，目前呢在事业单位从事财务方面的工作，性格属于内外兼有，本人文静善良，形象好，为人正派，是一个踏实本分的女士。北京户口，家庭和睦，父亲上班，母亲已经退休了。对于对方的要求是未婚，身高在1米75及以上，年龄相当，学历本科以上，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诚实稳重，积极向上，家庭和睦，开朗阳光善良的男士。如果不符合条件呢，就不要打扰了。留的是家长的微信号，微信号码是15022810536，微信号是15022810536，请注明京城帮帮团。 再来看看下面这位女士，这是一个北京女孩啊，她的开篇的话就很打眼， 特别恨嫁是吗？ 对，就是着急把自己嫁出去。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北京人啊，1984年7月生，过年呢就35岁了。经过好几次相亲呀，都没成功，我都有点快没自信了。家里人呢劝我呀来帮帮团试试。家里人挺靠谱啊，谢谢。而我就鼓起勇气来征婚了。我呢是首师大本科毕业，英语专业8级，后来呢边工作边读的人民大学的硕士，目前在一家股份制企业里做英语编辑工作。我身高1米6，所以呢对对方的要求呢，希望身高比我高个10公分啊，在1米7上下，1980年左右出生，大专以上学历就可以，不限户籍、地域、城里、城外，只要两个人说得来，努力学习、工作、学习过日子。那当然有住房最好，我在朝阳区，户口也在朝阳区，工作地点也在朝阳区。有对我感兴趣的男士呢，可以打电话或者加微信和我取得联系，联系方式呢是13717671956。13717671956。 嗯，听得出来啊，是有点着急哈，话里话外有点那个着急的意思哈。 35岁不算晚，真的不用着急。 对，当然我关注的点不是这个， 啊、 就是着急把自个儿嫁出去。现在在我们这征婚的啊， 嗯、 就是90后的，甚至有95的都说着急。 嗯， 那你跟人一比，你不得急死啊？但是问题这个。结婚啊，娶妻这事儿，它不是着急的事儿。 对， 嗯， 特别那些90后，甚至像你说95后，我特想跟他们说一句：你着什么急？ 问题是你着了急了，是你把自个儿嫁出去了，或者是男士赶紧娶了个媳妇儿回家，万一不合适的话，那后面就不是说着急的事儿了。 对， 那得急死。 应有的了解，特别是我们说年轻人现在很看重的三观和这个，不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共事。或者我们说有一些好的检验方法，一起出去结伴旅个游啊什么的，真没办法说短暂的一见钟情就凭那些就能够看准未来一辈子的路，这个真不好说。 嗯，一见钟情是好事，这是一个好的开端， 哎， 但是是不是能够最终走到一起，能不能够踏踏实实的过日子，这个真得两个人去相处。 对， 就是所有的着急的心情我们都能够理解， 嗯， 但是即便是怀着这样着急的心情，我们还是要温馨提示啊， 嗯， 这事儿得淡定。 对， 甭管是当爸当妈的啊， 是 父母，还是说孩子们自己， 对 啊，都得淡定，因为他最终他不是一个急事儿。好吧，这个着急归着急啊， 嗯， 但是下手的时候真不能急， 该慎重还是得慎重，稳扎稳打。 好吧， 下手这词用的没错， 就这意思啊， 话说理不粗， 都懂啊， 嗯。对，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这几位男士吧。 好，我们来看看这位男士，1985年生人，身高1米77，未婚，北京人，是单位里的一般职员，月薪呢在5000元左右，有独立住房，不抽烟，没有不良嗜好。对对方的要求，未婚，年龄呢在87年之后出生都可以，没有不良嗜好，中等身材，其他随缘。母亲的电话是15210286610，15210286610。 好，下面这位男士呢写的比较简单啊，男，北京人，88年2月出生，未婚，身高1米86，家中的独生子，学历大专。目前从事的工作呢是自营汽车租赁， 爱好广泛，有独立住房。对对方的要求就是88年以后出生的，身高在1米7以上，未婚，家庭和睦，没了。微信号码呢是一串字母 HELLBOII HELLBOII。 下面这位男士呢是1983年生人，未婚，自称是一位经济适用型暖男，这次现在也挺流行的，微胖，身高1米73，海淀区域户籍，是家里的独生子，在社区工作，人品好，素质高，烟酒不沾，没有不良嗜好，生活全能，爱好广泛，科技宅，电脑问题专家。你那电脑修好了哈 以后还会有问题的， 还会有问题的。我们节目也很需要电脑问题专家啊。 是， 善良孝顺专一，想寻觅一位88年之后出生，在北京工作生活的未婚女士，希望您相信情感，而且呢经历不多，人品好，有素质，没有不良嗜好，善良，不胖，孝顺，专一。有意者呢，在1年内希望能够成家啊，这也是挺着急的。最后我还说了一段话，说婚姻呢是两个人的事情，希望有缘的你能够在百忙中啊抽出时间亲自详谈，而不是依靠您的父母，也祝愿天下有情人呢都能喜结良缘。 是，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嘛，就是得对等啊， 对， 比如说这个信息是家长帮着发的，那家长呢可以互相的先聊 把把关。 哎，如果说人家本身就是孩子自己发的， 对， 您可以先过过目，觉得差不多呢，可以推荐给自个儿的孩子，让他们自己去聊，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的擦出火花来啊。 是， 要不然他不在一个平台上，聊都聊不到一块儿去。 来，这位经济适用暖男的联系方式呢是 QQ 号43910153，43910153。 经济型适用暖男不光是现在这个词儿很流行啊，这种人还很抢手， 是吗？ 对。很实用吗？ 哦，实用，对对对， 你真是都是高富帅他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或者都高攀得上的，还有很多人不愿意去高攀的， 对，你觉得不好驾驭哈。 再说了，高富帅多高算高，多帅算帅， 对， 多有钱算有钱呢。 我们这儿经常有这个什么收入可观 啊 多可观算可观，还收入相当，多相当算相当， 就每个人的标准都是不一样的啊。 是， 只有合适了那才是真合适啊。好，我们再来看下面几位女士啊。本人女，今年33岁，身高1米56，北京人，家中的独生女，未婚，学历本科，是一名护士，家庭没有负担。本人性格热情开朗，平易近人，孝顺父母，热爱旅游，希望通过帮忙团呢找一位工作稳定，有独立住房，有责任心，上进心，人品正直，年龄在33到38岁之间的，有北京户口的男士为伴。如果合适的话呢，最好在1年之内有结婚打算的。这也挺着急啊。微信号码呢是 TJW710817， 微信号码呢是 TJW710817。 下面这位女士，今年27岁，身高1米68，体重偏胖，工作一般，家住在海淀区，有房，兴趣啊是喜欢宠物啊，狗啊猫啊都喜欢，也爱锻炼，个性开朗活泼，有个性，独立，心思细腻，独立又粘人。哎，这个话说的有点前后矛盾啊，怎么叫独立又粘人呢？你的理解，一个女生又独立又粘人， 就是经济独立，思想独立，但是呢在该撒娇的时候，该粘人的时候呢是很会，你懂的 哈。这让你这么一描述，这特别是优点，我觉得这个。 这本来有的时候它就是优点嘛。其实我觉得这个所谓缺点和优点啊，当然不是那种绝对的错误啊。所谓的缺点和优点，你得看什么时候。 是。 哎，比如说大家说女生太粘人不好，但是你在适当的时候，你在这个男人他需要你粘他的时候，哎，他就是个好事儿。好像我很懂似的 那你这个观点好像一下子就 我是站在女生的角度上来 讲，我没觉得，我怎么觉得你站在男生角度了？ 就跟有的时候就是我们都希望男生啊闷一点啊，汉子一点，但有的时候呢女人也有那种被需要的感觉，就是你稍微的哎别那么强势，软一点啊，我像一个大姐姐似的呵护你，她也有那种感觉，她都是彼此需要的， 互相之间， 所以是照顾情绪很重要。 是，没错。这位朋友啊，他的对对方的要求呢是想找一位秀外慧中，忠厚开朗， 你看他描述自己和选择对方都是这类的词啊，两个这个对应的，在您身上是真的充分体现对立统一，我觉得 都想要，都想要。 二分法我们来看啊，善良健康能接受宠物的男士，这看来 家里是真喜欢宠物、啊、 对，嗯，有意者呢可以和本人直接联系，电话是18500911255，18500911255。 我看他那个头像应该是他自己哈，本人的图片、嗯、他的那个名字也特别有意思 啊， 他的网名叫汤圆儿，挺贴切嘛，身高1.68米，体重偏胖、嗯、我估计应该是那种就是圆圆乎乎挺有喜感的人。 对对对、嗯、好多宠物也起名叫汤圆，我觉得 行吧，我觉得这就是广播的魅力， 对 我们带来很多的猜测和无限的遐想啊， 是 挺有意思的啊。 嗯， 好，我们再来说下面这位女士啊，这是家长为女儿征婚，女儿是老北京人，家住朝阳，89年出生，本科学历，未婚，身高1.7米，体重55公斤，目前在外企工作。她本人呢很热爱生活，也尊重长辈，踏实本分，性格属于内外兼有，平时喜欢旅行、读书、健身，向往着过那种简单而平淡的生活，希望能够遇到一个健康、有责任心、懂得担当，年龄在30到35岁之间，身高在1.78米以上，身材适中，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未婚，有独立住房的北京本地男。有意者呢可以家长先联系，电话是13661099335，家长联系方式呢是13661099335。 好，第一时段我们的京城帮帮团到这里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我们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再继续为大家牵线搭桥。 一会儿见。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 常坐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理想，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没有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亲爱的，想求你件事儿。 什么事儿？ 陪我演场戏呗。 演什么？ 演我老婆。 嗯，演多久？ 一辈子。 老头子，我想求你一件事儿啊。 什么事儿啊？ 下辈子和我一起演续集好吗？ 停，好，过了，下一个镜头。 戏里戏外，您都是主角。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天是周六，是我们征婚交友的节目时段。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提示大家啊，今天呢同时还是冬至。冬至呢其实也意味着团圆。那么忙于工作的在加班的男士女士们啊，就算是今天回不去家，不能陪爸妈吃饺子，也想着打个电话问候一下他们。 嗯，自己在家如果真说这个回不去爸妈那儿了呀，您哪不来个速冻饺子呢？咱们也煮一锅啊，省得冻耳朵掉下来。 对，这就是仪式感哈。现在生活当中确实有的时候不是为了吃什么喝什么干什么，重点是为了那个仪式感啊，让生活变得更有乐趣。好，我们进入第二时段呢，来看大家征婚交友的信息啊。我们还是从女士开始吧。 嗯，中国好同学啊，帮自己的同学发布的征婚信息，不过呢这信息是征婚的这位本人啊自己写的一个自我介绍。看这位啊，这个他的同学是位女士，1987年生人，本科学历，家呢是河北邢台的，毕业就来了北京做前端开发工作。哦，这是女 IT 是吧？当时，性格偏文静，未婚，要说是一枚有情怀的程序员。 对，一般我们说程序员嘛，都是男士哈。 对， 女士不多，但是呢，这位是女程序员，同时还是一个有情怀的程序员， 爱运动。经常参加跑步活动，包括马拉松，跑一场马拉松认识一座城。你就看人家这个跑马拉松的人家这个目的都不一样， 心态都不一样、啊、 对， 你想可不是吗，那么长、嗯、 对， 但是我估计他关注于马拉松不是为了得第几名， 对， 而是要这个过程，边走边看的过程、嗯、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其实缺乏这种， 是 停下来看一看，当然马拉松不能停哈，你可以跑慢点可以看一看眼前的风景，慢生活啊。 其实我也挺想认识一座城的，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打个车比较好。 骑自行车吧， 骑自行车也行， 骑自行车比打车有情怀啊。 对、哎、对 对, 对，喜欢旅游，偶尔写点小感想。他说不能仗剑走天涯，所以执笔观世界啊、哦、这倒也是，这个打开一本书开卷有益嘛，也就是等于是看了一个世界啊、 哦、那是他是执笔啊还是敲字儿啊？他敲得比我们快，一定是这样的。 嗯，仗剑走天涯这词儿好像这过去这一年也挺火哈、啊、净看人家拿着开玩笑、嗯、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因太胖取消原计划。 好， 这位朋友说读书的时候不喜欢被外界打扰，他喜欢三毛的自由，喜欢东野圭吾的逻辑与推理，喜欢杨绛先生的优雅，有时候啊自己还会组织一些徒步活动， 因为他说我责任心很强，程序员的世界不允许有 bug 啊，就是不允许有那些哪怕是一点小失误小偏差，这个他意思是说我作为一个组织者是很合格的， 就是很完美哈，至少在这件事情上比较追求完美哈。那我就奇了怪了哈，你这经常组织活动还是徒步，肯定男男女女一大堆，你怎么就没给自个儿组织出一个来呢？ 你徒步的时候我跟你说组织者那是相当有威信的，高高在上，你知道底下这些 很专注是吧， 跟着参加的这些小屁孩们不敢轻易的惦记我们这个组织的领导，你知道 小屁孩是他说的哈，当然我们也不知道谁跟着您走啊。总而言之反正没找着， 对，但是他说呢下面这就很好，他说我的世界啊允许两个不完美的人一起成长，我期待另一个五角，有趣，有共同语言，热爱生活，年龄呢83年到90年之间生人都可以，身高在1.73米以上，未婚，有固定工作，有购房能力。他说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吹它的叶子，希望有一天的我们站着不说话已经很好。 这是爱情宣言吗？ 其实这个状态真的是很多人渴望的，就是在一起可能尤其时间长了不见得有那么多的话还能继续的说，但是就静静的两个人，你说站着也好坐着也好躺在山坡上仰望着天空也好，什么话都不需要说已经觉得很幸福了。 对，如果我们不介绍他的职业啊，没有人可能觉得这是出自一位程序员还是女程序员的手笔是吧。 对， 挺文艺的哈， 是 叫轻文艺青年是吧。 他的联系方式是微信号啊，爱民两个字的全拼 AIMIN1317 AIMIN1317。 好，我们再来认识下面的这位女士啊，这是家长为女儿征婚，女儿是老北京人，85年出生的，身高1.63米，体重50公斤，本科毕业，事业单位工作，家中的独女，家在市中心住，父母呢都是事业单位退休，有房有车，要求是北京男士，81年到85年左右出生的，身高在1.7米以上，专科以上的学历，有稳定的工作，如果是离异没有小孩的，条件好的也是可以考虑的，微信号码是10574317121，10574317121。 女，1985年生人，未婚，身高1.58米，北京户籍，本科学历，国企财务部任主管会计，善良温和本分，在北京有住房一套，是家里的独生女，父母呢都已经退休了，祖籍是江苏的，希望男方本质好，有责任心，真心想成家，有一折电话联系18518079154 18518079154。 哎呀，我就觉得相比较刚才那位仗剑走天涯的哈，那个文字描述，然后在这两条爸妈帮着争的一下被打回到了现实当中啊， 反差哈。其实您换个角度想，您写成刚才那样，您在我们节目里站的时间还多呢，我们又是免费的对吧，您干嘛不让自己多站点版面呢？ 关键是它有特点有特色，容易让人记住哈，愿意让人多看两眼甚至是多听几耳。 真的，你信不信这节目播完了以后，他接到的那个咨询电话肯定比这个简单的要多很多，就哪怕说条件什么的这边更合适，咱大伙儿也愿意先跟那位程序员先多聊聊。 对，就甭管合不合适，他是有吸引眼球的地方的， 是吧， 就算说合适的并不多，但是他的关注度 对 肯定会高的，那么关注度多了，点击率高了，它自然它的几率就会大一些。 对， 所以大家明白我们后面要说的是什么哈。那我们也不多说了啊。 好， 我们再来看几位男士。这位男士呢是85年出生的，身高1.72米，体重是126斤，学历本科，是河北的户籍，有车有房，在北京呢从事 IT 工作，是一名高级工程师，同时自己呢还经营一家网店。他本人描述啊，为人朴实，勤奋上进，脾气好，还有厨艺，厨艺也不错。对对方的要求很简单，身高在1.62米以上，年龄在30岁以下，性格温和。微信号码呢是54598549，54598549。 男，1986年生人，家住在北京市房山区，身高1.8米，体重160，高中毕业，在工厂上班，是班长。性格直爽，体贴人，忠厚老实，会做饭，有独立住房。对于对方的要求呢， 北京户籍或外地户籍均可，年龄在26岁到31岁之间，身高1米65，体重不要太胖，能踏踏实实过日子就行。最重要的一定要孝顺父母啊！咱们经常说百善孝当先。联系方式呢是15116987905，15116987905。 男，91年出生，身高1米7，体重63公斤，是江苏人，但是呢是北京西城区的户口。2017年某211大学本硕毕业，目前的工作呢是在国家某部委事业编。他的性格活泼开朗，在熟人之间呢还挺爱开玩笑的。平时呢喜欢看剧、看电影、打羽毛球、爬山、旅游等等，做的一手好菜。哎，这连续两个都是厨艺很精的啊。 对， 对对方的要求是84年到94年之间出生的，身高在1米6左右，体重适中即可，本科及以上学历，有稳定且正式的工作，户籍不限。微信号码呢是周静的汉语拼音全拼 ZHOUJING 593759 ZHOUJING 593759。 江苏人，会做菜，这个希望女方爱吃淮扬菜啊。 那一位呢是河北籍， 对， 厨艺精。你说男生特别会做菜，做的一手好菜，在婚姻当中应该是一件挺美好的事情， 加分项。但是呢一般结了婚以后吧，他就都不做了。 敢 不信你看，真的现实就是这样，手艺最好的人一般就家里来客人他才露一手，平时日常还都是妈妈去做，大多数家庭都这样。 哎呀，所以说现实很骨感嘛。嗯，好吧，我们还是来看下面的征婚信息啊。 好， 这是几位女士吧。 嗯，女，31岁，身高1米62，体重105斤，大学本科学历，廊坊户口，现在呢在海淀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女孩知书达理，文静有礼貌，要求对方在北京有正式工作，身体健康，追求上进，身高在1米75左右，在北京有独立住房。有意者可以先和电话15901445169 15901445169取得联系。 下面是家长为外甥女儿征婚，外甥女儿今年24岁，未婚，统招本科学历，身高1米6，体重55公斤，性格温柔，是一名老师，本人勤快孝顺，工作独立性强，是一个美满富裕的三口之家。她是唐山人，河北唐山的啊。 嗯， 对于对方的要求，年龄在30岁以下，未婚，本科学历，如果工作特别好，条件特别好的话呢，专科学历也可以考虑啊。主要是品行正派，性格随和，有稳定工作，有没有贷款的住房。 哦， 嗯，孝顺父母，真心踏实，能过日子的。电话是13263273590，13263273590。 其实能理解，没贷款住房，就是现在生活中没别的压力。但万一人家好比说月薪7万，然后贷款是2万，每月还剩5万呢？ 哪有？ 不过你这个反应是正常的。要真有我这样的条件的话，的确大家可能都会问一句：赶紧，我们先划拉划拉，是吧？ 不是，就真有这样条件的话，哎呀， 也有单着的。咱们节目里头以前真有过这样的， 他本身条件也会高， 对， 你明白吧？就他自身要求的条件也会高，所以也未必就那么容易能找着。 对， 行吧。所以钱是一个标准啊，钱房是一个标准，但是不是决定性的标准啊。 对，幸福才是最重要的。再来看下面这则信息，这是父母为女儿发布的，女儿未婚，1986年生人，身高1米63，体重50公斤，山东人，本科学历，在 IT 行业做前端开发，家庭温馨和睦，没有任何负担，性格好，内外兼修，是个懂事的好姑娘。爱好呢是读书、看动漫、旅游。对对方男士的要求，未婚，年龄在30到36岁之间，身高在1米7以上，专科以上学历，有稳定工作，有独立住房，孝顺父母，没有不良嗜好。有意者请先和母亲联系，电话微信同号15611873752，15611873752。 北京女士，1981年出生，未婚，身高1米61，家中的独女，目前从事财务方面的工作，父母都已经退休了，业余时间喜欢看电影、看书、参观展览、做家务。 对对方的要求，身高在1.72米以上，年龄在42岁以下，不抽烟，有稳定的工作，性格稳重，有上进心，最好有独立住房。未婚或者是离异没有孩子的真心想成家的北京男士，微信号码是 zshj937974117。他这个微信号码呢是 zshj937974117，请注明京城帮帮团。 家长为女儿证婚，女儿1988年生人，老北京人，宣武区人士，在国企工作，在职本科学历，身高1.61米，体重90斤，相貌端庄，五官清秀，气质佳，是踏实稳定居家过日子的女孩。想寻觅一位北京男士，孝敬父母，善解人意，懂事大方，形象五官端正，身高1.75米到1.8米左右，身材健康匀称，年龄呢希望是在87年到90年之间出生的，工作稳定，有婚房，无房贷，家庭和睦，学历相当，没有不良嗜好，交往以结婚为目的。有意者呢可以先和母亲电话联系13691513130，13691513130。 我们插播一位男士啊，这是89年出生的一位男士，未婚，身高1.81米，体重是80公斤，容貌一般，不吓人。 呵，您这标准，这是什么标准？ 那有的时候吧，又一下墨吧，就是女生爱使这样的方式哈。 嗯、 这个男生说容貌一般不吓人，好吧？性格温和，脾气好，人品善良，真诚正直，会做家务，会做饭。哎，今儿的男生 都会做饭 哈。 嗯。 而且这位还多一条，还会做家务 啊、 嗯，挺好的。你要写一个。还会带孩子就更好了， 里里外外一把手 是吧，还会照顾老人。 嗯， 不是做家政的吧？ 嗨，不是。 好，温柔体贴，他现在正在服役， 嗯， 没有房子，希望呢结婚之后再买房子。虽然目前没房子，但是从不匮乏真挚的情感和对爱人的真诚、 嗯、 只要您不嫌弃，非常愿意和你相识，我只带着一颗真诚的心。他留的是微信号码，微信号码是一串字母啊， 像是汉语拼音的缩这个全拼。 嗯，母子访问，反正是几个字的音是吧？ 你这是设计了一档新的广播节目嘛？母子访问 写的，你看 M U Z I 对 F A N G W E N 对 是吧？ 对。母子访问，您这么记吧，就这四个字。 母子访问也有可能是 啊，姓李的开的访问，母子 啊，对 ，MUZIFANGWEN 后面还有字母啊，没完，72514，72514，反正您也记不住啊，您还是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吧。嗯， 来，咱们再来看几位女士，北京通州人，未婚，1989年底生人。身高1.64米，体重50公斤，本科学历，是一位优秀党员，现在朝阳区某中学上班，是家里的独生女，为人真诚，有上进心，孝敬父母。想寻觅一位未婚的北京男士，年龄呢大5岁之内都可以，本科以上学历，身高在1.75米以上，工作稳定，有上进心，并有独立住房，阳光开朗，对家有责任心，爱家，其他的都随缘。有意者可以先和妈妈联系13717842352，13717842352。 嗯，大家就是如果有没有记住的一些信息啊，都可以关注我们的订阅号。其实我们之所以有订阅号，就是因为之前在没有的时候播信息，大家老问那个谁谁谁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再说一遍， 那谁谁的微信号码是多少，我们也记不住。 是， 后来我们就开始发订阅号，后来一发不可收拾，从周一到周六全都有， 每天都 有啊。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听众的信息啊，这是一位71年出生的女士，未婚，身高1.58米，有稳定的工作，性格很好，为人比较稳重踏实，善良，有责任心，热爱生活且顾家，自己形容啊，属于小鸟依人的类型，不拜金，爱好学习、健身、运动，想找一位年龄在40到58岁之间，身高在1.68米以上，身体健康，有独立住房，脾气好，心态好，踏踏实实以结婚为目的的北京籍男士为伴。电话是18511136792，18511136792。 下面这位女士今年49岁，身高1米65，体重58公斤，容貌较好，身材匀称，皮肤白皙，大专学历，是公司的职员，婚姻状况呢是离异，性格属于内外兼修型的，温柔大方，善解人意，喜欢看书、旅游、音乐、养花、运动，还爱看古装戏。对对方的要求，希望年龄，您这一定是写错了啊，您写了一个4到55岁。 应该是44吧、 啊、我估计44或者说40到55岁的哪怕都可以啊。身高在1米7以上，五官端正，身体健康，有爱心，责任心，有担当，性格开朗，脾气好，志趣相投，在北京最好有工作有住房，要能孝顺父母，没有不良嗜好，只希望过简单快乐的生活。联系方式呢是电话18801338186 18801338186。 下面是邻居啊发布的征婚信息，应该是一位女邻居。女，北京朝阳区人，今年54岁，身高1米58，体重55公斤，有独立住房，目前已经退休了。婚姻状况是丧偶，家里没有负担，有个女儿都已经成家了。对于对方的要求是年龄54到60岁左右，身高在1米7到1米78左右，体重中等。主要要求呢，就是北京本地人，有正式工作和经济收入，人品好，性格温和。有意者呢，可以和他本人联系，电话是18701526092，18701526092。 女，53岁，离异，没有小孩，相貌端庄姣好，身高1米6，体重104斤，自己经营一家公司，本科学历，中级职称。要求对方年龄在52到60岁之间，有责任心，有担当，有事业心，人品正直，性情温和开朗，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有自己的独立住房。有意者联系电话13621370605，13621370605。 本人女，今年54岁，河北人，身高1米59，体重52公斤，婚姻状况是离异，身边无子女，来北京多年了，希望找一位年龄在60岁左右，